你好，我是华仔。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互联网架构模板的存储层技术。很多人对于 BAT 的技术有一种莫名的崇拜感，觉得只有天才才能做出这样的系统。但经过前面对架构的本质、架构的设计原则、架构的设计模式、架构演进等多方位的探讨和阐述，你可以看到，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和魔力融合在技术里面，而是业务的不断发展推动了技术的发展。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持续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发展，才能达到当前技术复杂度和先进性。抛开 BAT 各自差异很大的业务，站在技术的角度来看，其实 BAT 的技术架构基本是一样的。再将视角放大，你会发现整个互联网行业的技术发展最后都是殊途同归。如果你正处于一个创业公司，或者正在为成为另一个 BAT 拼搏，那么深入理解这种技术模式，对于自己和公司的发展都大有裨益。互联网的标准技术架构，请查看文稿。这张图基本上涵盖了互联网技术公司的大部分技术点，不同的公司只是在具体的技术实现上稍有差异，但不会跳出这个框架的范畴。从本期开始呢，我将逐层介绍每个技术点的产生背景、应用场景、关键技术。有的技术点可能已经在前面的架构模式部分有所涉及，因此就不再详细展开技术细节了，而是将关键技术点分门别类，进而形成一张架构大图，让架构师对一个公司的整体技术架构有一个完整的全貌认知。今天我们首先来聊聊存储层技术，我会分成四部分，分别为 SQL、NoSQL、小文件存储和大文件存储。第一部分 SQL。 SQL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关系数据。前几年 NoSQL 火了一阵子，很多人都理解为 NoSQL 是完全抛弃关系数据，全部采用非关系性数据。但经过几年的试验后，大家发现关系数据不可能完全被抛弃。NoSQL 不是 NoSQL， 而是 Not Only SQL， 即 NoSQL 是 SQL 的补充。所以，互联网行业也必须依赖关系数据。考虑到 Oracle 太贵，还需要专人维护，一般情况下，互联网行业都是用 MySQL、PostgreSQL 这类开源数据库。这类数据库的特点是开源免费，拿来就用，但缺点是性能相比商业数据库要差一些。随着互联网业务的发展，性能要求越来越高，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将数据拆分到多个数据库实例才能满足业务的性能需求。数据库拆分满足了性能的要求，但带来了复杂度的问题。数据如何拆分，数据如何组合，这个复杂度的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如果每个业务都去实现一遍，重复造轮子将导致投入浪费，效率降低，业务开发想快都快不起来。所以互联网公司流行的做法是，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将这部分功能独立成中间件，例如百度的 DBProxy， 淘宝的 TDDL。 不过这部分的技术要求很高，将分库分表做到自动化和平台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一般是规模很大的公司才会自己做。中小公司建议使用开源方案，例如 MySQL 官方推荐的 MySQL Router， 360开源的数据库中间件 Atlas。 假如公司业务继续发展，规模继续扩大，SQL 服务器越来越多，如果每个业务都基于统一的数据库中间件独立部署自己的 SQL 集群，就会导致新的复杂度问题。具体表现在数据库资源使用率不高，比较浪费，各 SQL 集群分开维护，投入的维护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此时一般都会在 SQL 集群上构建 SQL 存储平台，以对业务透明的形式提供资源分配、数据备份、迁移、容灾、读写分离、分库分表等一系列服务，例如淘宝的 UMP 系统。第二部分 NoSQL。 首先 NoSQL 在数据结构上与传统的 SQL 不同，例如典型的 Memcache 的 Key Value 结构、 Redis 的复杂数据结构、 MongoDB 的文档数据结构。其次 NoSQL 无一例外的都会将性能作为自己的一大卖点， NoSQL 的这两个特点很好地弥补了关系数据库的不足，因此在互联网行业 NoSQL 的应用基本上是基础要求。由于 NoSQL 方案一般自己本身就提供集群的功能，例如 Memcache 的一致性 Hash 集群、 Redis 3.0 的集群，因此 NoSQL 在刚开始应用时很方便，不像 SQL 分库分表那么复杂。一般呢，公司也不会在开始时就考虑将 NoSQL 包装成存储平台，但如果公司发展很快，例如 Memcache 的节点有上千甚至几千时， NoSQL 存储平台就很有意义了。首先是存储平台通过集中管理能够大大提升运维效率，其次是存储平台可以大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2000台机器如果利用率能提升 10%， 就可以减少200台机器，一年几十万元就节省出来了。所以 NoSQL 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通常都会在 NoSQL 集群的基础之上再实现统一存储平台。统一存储平台主要实现这几个功能：资源按需动态分配，例如同一台 Memcache 服务器可以根据内存利用率分配给多个业务使用；资源自动化管理，例如新业务只需要申请多少 Memcache 缓存空间就可以了，无需关注具体是哪些 Memcache 服务器在为自己提供服务；故障自动化处理，例如某台 Memcache 服务器挂掉后，有另外一台备份 Memcache 服务器能立刻接管缓存请求，不会导致丢失很多缓存数据。当然，要发展到这个阶段，一般也是大公司才会这么做。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只有几十台 NoSQL 服务器做存储平台，收益不大；但如果有几千台 NoSQL 服务器， NoSQL 存储平台就能够产生很大的收益。第三部分，小文件存储。除了关系型的业务数据，互联网行业还有很多用于展示的数据，例如淘宝的商品图片、商品描述、 Facebook 的用户图片、新浪微博的一条微博内容等。这些数据具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数据小，一般在 EMB 以下；二是数量巨大， Facebook 在2013年每天上传的照片就达到了 3.5 亿张；三是访问量巨大， Facebook 每天的访问量超过10亿。由于互联网行业基本上每个业务都会有大量的小数据，如果每个业务都自己去考虑如何设计海量存储和海量访问，效率自然会低，重复造轮子也会投入浪费，所以自然而然就要将小文件存储做成统一的和业务无关的平台。和 SQL 和 NoSQL 不同的是，小文件存储不一定需要公司或者业务规模很大，基本上认为业务在起步阶段就可以考虑做小文件统一存储。得益于开源运动的发展和最近几年大数据的火爆，在开源方案的基础上封装一个小文件存储平台并不是太难的事情。例如 HBase、 Hadoop、 Hypertable、 FastDFS 等都可以作为小文件存储的底层平台，只需要将这些开源方案再包装一下，基本上就可以用了。典型的小文件存储有淘宝的 TFS、 京东 JFS、 Facebook 的 HiStack。 你可以从文稿查看淘宝 TFS 的架构图。第四部分，大文件存储。互联网行业的大文件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业务上的大数据，例如 YouTube 的视频、电影网站的电影；另一类是海量的日志数据，例如各种访问日志、操作日志、用户轨迹日志等。和小文件的特点正好相反，大文件的数量没有小文件那么多，但每个文件都很大，几百 MB、几个 GB 都是常见的，几十 GB、几 TB 也是有可能的，因此在存储上和小文件有较大差别，不能直接将小文件存储系统拿来存储大文件。说到大文件，特别要提到谷歌和雅虎。谷歌的三篇大数据论文开启了一个大数据的时代，而雅虎开源的 Hadoop 系列基本上垄断了开源界的大数据处理。当然，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 Hadoop 后又有很多优秀的开源方案被贡献出来。现在随便走到大街上拉住一个程序员，如果他不知道大数据，那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火星程序员。对照谷歌的论文，构建一套完整的大数据处理方案的难度和成本实在太高，而且开源方案现在也很成熟了，所以大数据存储和处理这块呢，反而是最简单的，因为你没有太多选择，只能用这几个流行的开源方案，例如 Hadoop、 HBase、 Storm、 Hive 等。实力雄厚的一些大公司会基于这些开源方案，结合自己的业务特点封装成大数据平台，例如淘宝的云梯系统、腾讯的 TDW 系统。Hadoop 的生态圈，请点击文稿查看。今天我为你讲了互联网架构模板中的存储层技术。可以看到，当公司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基本上都是基于某个开源方案搭建统一的存储平台，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留一道思考题给你吧。既然存储技术发展到最后都是存储平台，为何没有出现存储平台的开源方案，但云计算却都提供了存储平台方案呢？欢迎你把答案写到留言区和我一起讨论，相信经过深度思考的回答也会让你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